在何处见到你，莫非前尘已注定，飞过时空的距离，却又遇到见光影。三月春花见此时，迢迢年华谁老去，世界是缘随我心，除了你万敌不侵。当恩怨各一半，我怎么全揽，看得冷血轰然，寻求已太晚，月下门同归丹，昨夜太平长安。当天上星河转，我命已定盘，待绝笔墨痕淡，素离与来返，我解你的孤单，谁来听，嫁娶你可还伤心，陪我终夜不孤寂，临酒成马生孤立，没有永远的秘密，染指江湖皆悲剧，宿命。当恩怨各一半，我怎么全揽，看得冷血轰然，寻仇已太晚，月下门同归丹，昨夜太平长安。当天上星河转，我命已定盘，待绝笔墨痕 生，恐怕难。